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 张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 春风阵阵暖洋洋， 春波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 大发利市喜洋洋呀， 笑口常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 花朵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 张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 春风阵阵暖洋洋， 春波悄悄到人间， 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 说一声呀恭喜你， 恭喜恭喜你， 大发利市喜洋洋呀， 笑口常开多欢畅， 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 我恭喜，我也向你拜年，把爱的火焰点燃春天，情人过年好喜欢， 让爱的香醇温红笑脸，情人过年分外甜。 嗨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年我们向您来拜年，恭喜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快乐，幸福永远。 拜年，正月初一大家拜年。 拜年，我俩初一也要拜年。 你祝我幸福，我也祝你平安。春天，情人过年好喜欢， 让爱的香醇温红笑脸，情人过年分外甜。 一年一度来过新年， 门前呀门里都是春， 祝贺人人都健又康， 祝贺家家赚大钱， 东边一个富， 西边一个春， 前前后后贴满都是春联， 前前后后贴满都是春联， 天真岁月人真守， 春 真新年有新气象， 歌颂新年有新希望， 和福平安 财源广进， 前前后后贴满都是春联， 前前后后贴满都是春联， 乾坤福满门， 象征新年新气象， 歌颂新年新希望， 祝贺大家都平安。 一年一度来过新年， 门前呀门里都是春， 祝贺人人都健又康， 祝贺家家赚大钱， 东边一个富， 西边一个春，

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，10月29日正式落户 FM 959 FM 895，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，流行民歌随意听。我是音乐人老猫，好音乐慢生活，期待你来分享。 和谁爱都不会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凤凰黄彩最佳创新营销奖的开发商碧桂园，碧桂园北京区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汽新能源庞大方向店总经理马文喜，我们企业专注为你的绿色出行保驾护航，支持新年佳节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龙盛市场经理王凤如。龙盛市场年货大集现已开市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新年快乐，鸡年大吉。好音乐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房山华中福特的销售经理高海志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福特车主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世界，我愿意一次次的等。 忘不了心中伤痕，是你了一生最爱你的人，而你的眼神如此残忍，我愿意一次次的等一生值得的人，哪怕是蹉跎青春，我情愿相信真爱是永恒，谁叫我是你最爱的 伤心，看不到你的时候怎么